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继续谈创造。我们常常说命运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心想事成的生活状况。到底我们对于自己的命运有多少操控的权利呢？这是重点所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每个人生下来命都是不同的，这个大家必须承认，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个人的特色，我们的原生家庭，各方面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但是这其中的差异性又特别的大。既然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那我们常常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那个事情的反应。我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这句话。我自己觉得这句话却是存疑的，为什么呢？你觉得你对事情的反应是你能决定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杀人犯法，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来伤害他人和自己的人了，对不对呢？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开始心灵成长，如果你没有觉醒，如果你对自己不了解，你没有向内看，不知道外在很多境遇其实是自己的内心所创造的话，你就是一个随着模式运转的机器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没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反应模式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举个例子，大家都很关心的亲密关系，我就觉得亲密关系有很大的成分跟命运是有关的。当然我不是为自己开脱，因为我的亲密关系不好，我就说是我的命不好，但的确是可以看到一些轨迹。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碰到那个人，或是我碰到一个跟我更加契合的人，或是说我当时没有怎么样，或是我当时知道什么的话，是的，我的亲密关系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的那些对我亲密关系造成良性影响的因素和元素不会存在呢？这就是一种命运。我回头过来看，知道自己当时可以做什么，或是不要做什么，挽救那个婚姻，挽救那段关系。可是现在都已经太迟了。我们来看看，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演员刘涛，《欢乐颂》里面的一个女明星，她的婚姻就是她一手营造和拯救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她当初嫁给她老公的时候，以为是嫁到豪门，没想到后来老公事业失败，还欠一屁股债。而且她的老公还非常孩子气，比如说她在产房生孩子的时候，她老公还当场晕倒尿失禁，那个时候还有严重的躁郁症，情绪特别的不好。刘涛自己怀着孕还要带孩子，所以当时的情况对她来说真的是各方面都是严重的考验。可是刘涛把她熬过来了，还是守在老公的身边扶持着他，还出外接戏去为他还清债务。最后我们看到刘涛现在跟他老公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都知道刘涛是没有特别去做什么心灵成长的，你要是问他说，为什么你老公那么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样去回应他，刘涛可能会告诉你说，哦，我那个时候是怎么怎么想的呀。但是我告诉大家，这真的就是天生的性格，他骨子里就带有这样的智慧和能力，把一个糟糕的婚姻给处理好。就比方很多人问我说，德芬，你这一生过得很精彩，每次都是在非常光鲜亮丽的情况之下，你做出华丽的转身。当年离开台视新闻主播的这个位置，离开一个新加坡的国际大公司的总部，离开你的婚姻，你总是那么的决断和有勇气，你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我可以随口跟你们说，哦，是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我必须要做这一个决定啊，然后我就会决定怎么样，好像是有一个前因后果，有一个逻辑性在里面。其实说这些都是假的，因为我想说的一个真心的答案，那就是我不知道，哎，我就是这么做了，我当时就是有勇气说我不恋战，我可以走开，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你要我跟你分析技术或是思想上的梳理分析等等，我可是说不出来的，因为我就是这样自己走出来的，并没有前因后果。有些人可能还会说，你亲密关系这么糟，有什么资格谈亲密关系？可是我觉得亲密关系糟的人反而有资格说亲密关系，来做亲密关系的咨询和顾问。为什么呢？因为亲密关系很糟，所以我们会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思考、研究、探索究竟是怎么回事。反观那些亲密关系本来就很好的人，我常常去采访他们，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首先都是一愣，说我们好像没有想过这个事情，让我想一想再告诉你。我每次听到这个答案就会很嫉妒，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靠着模式命运的轨迹在生活，就是天生拥有一个良好的亲密关系。像刘涛，他不是说我当时实在无法接受容忍我的老公了，但是我读了一本书，上了一堂课，听到一句话我就改变了。没有，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是用他天生的性格倾向去处理事情的。所以说看起来好像很无奈，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说，看看有没有可能稍稍的对自己的命运有能够改变的地方呢？今天在后面的静坐当中，我邀请大家去看一看自己的命运模式，有哪一些生命中的领域，你觉得你可以下一些功夫去改造改变的。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将陪同你一起去看看这些生命中需要改进的领域。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